情人最浪漫，也 一直这样 yes I do， 永远都说你给你最大的就爱的最艰难最浪漫， 一直这样 一直这样 yes I do yes I do， 一直这样他说爱 也够简单，简单也够浪漫。Baby， 当我爱着你，不要再多怀疑，过去所有复杂情节，别那么紧张。听着我爱你，听着我爱你 ，Sweetie Pie。 心碎，怎么去安慰？爱 会遇见安静的你，有着温柔如水的眼睛，淡淡笑容是如梦如诗。经过相遇相识和相知，一点一点慢慢熟悉，突然发现你如此美丽，情不自禁已爱上了你。夜里一个人在徘徊，是否要对你说出来？今天我鼓起了勇气，带着爱情向你表白。哦哦哦哦，当爱情来敲门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哦，我的爱人，请接受我的吻，深深的拥抱，献上真心的祝福。谢谢你一直给我最坚定信任。当爱情来敲门，你还在迟疑吗？哦，一起踏上浪漫旅程，用我的手牵你的手，为你为我打开幸福之门。是否要对你说出来？今天我鼓起了勇气，带着爱情向你表白。哦哦哦哦，当爱情来敲门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哦，我的爱人，请接受我的吻，深深的拥抱，献上真心的祝福。谢谢你一直给我最坚定信任。当爱情来敲门，你还在迟疑吗？哦，一起踏上浪漫旅程，用我的手牵你的手，为你为我打开幸福之门。千言万语无法诉说此时此刻我的心情，在门外等你回答，无惧风雨要爱一生。哦哦哦哦，当爱情来敲门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哦，我的爱人，请接受我的吻，深深的拥抱，献上真心的祝福。谢谢你一直给我最坚定信任。当爱情来敲门，你还在迟疑吗？哦，一起踏上浪漫旅程，用我的手牵你的手，为你为我打开幸福之门。 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

无论褒贬转与悲。

飘来的笔迹，只深藏的激情，你的心前尘后世轮回中，是在身影里徘徊，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中难解的关怀，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中难解的关怀。

烧伤痛和迷惑，曾经在忧忧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，再回首恍然如 中有了暂时的静谧，午休小憩一会儿，下午的驾